则许多事都是关于你，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让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等你等太久，想你